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太液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它滴了个门儿。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最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由东四街道办事处举办的2018年东四街道第一届花友节正在举行，居民用自己栽植的各种鲜花装点家园，喜迎国庆。请听报道。 东四花友会创意空间里摆放了40多种上百盆的知名不知名的各种花卉，绝大多数都是社区居民自己培育的，不时有居民好奇的前来探访。 这些植物您都认识吗？ 不知道这叫什么、啊、你这是叫什么吗？ 东四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高红雷介绍，经过几年的疏解整治促提升，仅东四6条就腾退出绿化空间3000平方米。这个花友会创意空间也是原来的小饭馆腾退出来的。 今年的花友节分几个点，一个点呢是在我们的铁南社区，有7个花友会的居民花自己组成的7个微景观。过去呢是政府拿出钱来在公共区域去摆放，今年呢我们让居民拿出花装点我们的百年胡同。 刚刚退休的铁营胡同居民贾平通过参与花友会的活动喜欢上了养花，胡同里的7处小花坛都是由他来养护的。 老百姓从这一过，我们看花聊花特高兴。 东四街道通过多种方式鼓励社区百姓绿化美化自己的家园，搭廊架、砌花池、发放种子、花肥或花卉苗木，并提供技术支持。高红雷说， 一定要让居民参与自己种植、自己养护这样的过程，他才有获得感，他才会爱护，他还会珍惜。 现在东四6条胡同共新增花池127个，廊架353延长米，形成了藤蔓组合、福禄巷、盆栽花镜、月季园等具有老北京生活气息的特色景观。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记者从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了解到，从目前的预报结果来看，今年国庆期间我市空气质量整体较好，今天到3号受冷高压作用扩散条件有利，预计空气质量优良。4号到5号冷空气作用减弱，地面转为高压后部到均压场影响，扩散条件有所转差，预计空气质量为良到轻度污染水平。6号受冷空气影响，扩散条件转好，预计6号到7号空气质量保持优良。国庆期间除中期空气质量略有下降之外，其余时段整体都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安排出行活动，感受秋天的气息。国庆期间，市民到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沿线观赏主题花坛的同时，还能用手机扫描花坛标志牌上的2维码，了解全部11个花坛的布置方案和寓意，领略主题花坛的意境美。记者从北京电力公司了解到，节日期间全市开通24小时应急送电服务，用户家中如果因为没有及时购电导致停电，可以拨打24小时供电服务热线95598，或登录掌上电力 APP 申请应急送电服务，电量将及时下发到用户的智能电表当中。记者从市自来水集团了解到，国庆假期自来水集团用户不安排计划停水，暂停周期换表工作，确保用户的正常用水。自来水集团对节日期间城区供水水量提前进行了预测，合理调配供水，保障供水网管压力均衡。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本市仍然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达到6-7级，大风蓝色预警当中，大家要特别注意防风防火。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 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七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4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林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快乐出击。欢迎大家在十一长假继续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这也是咱们国庆节的当天，在这里还是要再跟大家祝福一句，咱们节日快乐。 嗯，那这个昨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说了啊，在咱们十一长假的节目当中啊，我跟张帆这一组咱们专说电影的啊，我们有这么一个小小的设计啊，这个灵感还是来自于2018年的北京国际电影节啊，人家有一个系列饕餮啊，这样的一个系列电影。那我们呢也是照方抓药啊，今天呢跟大家进行这个系列饕餮的第一个饕餮，好吧？ 好。 哎，第一个系列我们听什么呢？10月1号国庆节嘛，我们一定要听主旋律电影，对吧？而且是非常过瘾、非常爽、非常燃的主旋律电影。 对，为咱们的祖国祝福。今天说的是哪个主旋律呢？其实在这两年当中，我们也看到不少的主旋律电影啊，确实是取得了票房的巨大成功。 哎， 其中有一个系列大家一定不会忘记啊，可能很多人在看了第一遍之后觉得还不过瘾，后来又去二刷三刷，这就是我们说的吴京导演的战狼系列。 哎，战狼啊，大家现在讨论的都是战狼的第二部啊。 对， 诚然了， 成绩更好。 哎，现在是票房的一个新的高峰啊。但是呢，我觉得战狼二，如果你要想研究这部电影，那你必须要回到战狼一啊。当时这个战狼第一部在上映之初，我记得吴京还到咱们这个节目当中来宣传，对吧？啊，那个时候呢，好像没有很多人来看好吴京的这部电影， 是， 就是大家都是，甚至有的人就抱着说，哎呀，我看一哈哈笑吧，是吧？军事题材，你这拍那种好莱坞式的那种大片式的东西，就觉得没什么新意。 另外还有一点，好像当时我们知道吴京导演作为导演啊，他的作品还并不是很多，对吧？很多人不知道吴京导演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的导演。 对对，其实那个《狼牙》呢，有他导演成分啊， 但是参与的成分， 对，但是这一部《战狼》还是他自己来进行这个手指导筒的这样一部 独立完成。 哎，那其实吴京在这部电影之前，他不是说哎我就脑筋一热我就来当导演了，他其实是完成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工作，包括军事技能方面啊，他要去部队去训练，去体验生活，要考各种各样的证书啊，确实要首先把自己变成一个合格的啊，就看起来比较合格的特种兵啊， 没错， 这样你才能够演这个特种兵。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真听真看真感觉，是吧？这你不是说我照方抓药，我这个像不像作笔成样就行？那不行，你得真拼，对吧？ 对， 你得真的去成为一个兵。 对， 我觉得从这一点上，吴京导演的这个成功，这就是有着这个必然的一个因素。 没错，没错，打下坚实的基础。 那么《战狼》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哎，咱们就不用语言过多介绍了，咱们就从《战狼》电影开始听起。 冷锋男，军衔中士。岗位狙击手，因在执行任务中擅自行动，根据纪律条令予以行政看管。2008年8月7日，据线报，在南疆边境某地，有犯罪团伙秘密进行大规模人体带毒，手段残忍，影响恶劣。战区决定派遣特种部队与当地缉毒警方展开联合行动，抓捕该犯罪团伙。 快走， 快走，快走，快走，行动。 别开枪，别开枪，我出来了，我出来了，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别开枪啊。 这是我一辆车，现在就要开枪，退后。 这个建筑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用来储藏危险品。整个建筑进行了特别加固，墙壁结构为钢筋混凝土，模式硬度达到八。 我们这次携带的武器无法击穿， 而在城市反恐中使用大口径反器材武器无异于屠杀，所以我们没有携带。 停止攻击， 所有人停止攻击。 别开枪， 停后。 为什么违抗命令擅自开枪？ 报告首长，战友受伤，时间不容耽误。 你们的要求我会考虑的，我不信先把人质给我放了。 跟他们往拖延时间是吧？ 我要你开车。 开的枪， 开的枪 啊！狙击手，没有命令不能开枪，没有命令不能开枪， 是不是我他妈想疯了？ 冷静，冷静，冷静！ 杀人什么感觉？ 我 杀 你！ 大家我他妈开枪啊！ 等我，等我，等我！他妈你想疯了呢？你冷静点！ 我没有杀人的感觉，只有救人的感觉，救出战友感觉很爽。 你感觉很爽？ 是的，战场杀敌职责所在。 你开枪有多大把握？ 50%。 那另外50%呢？ 在我这里没有另外50%，我赢了。 好了，你可以回去了。 报告。 讲， 请问是回原部队吗？ 回什么原部队啊？禁闭室。 有人认为军人违抗军令，就应该脱了军装滚蛋回家，也有人认为你应该被破格提拔成为军中的精英。我认为你有50%的机会会被赶出军队。 我认为会有50%的机会留在军队。 在我这儿没有那50%。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听说过，中国特种部队中的蓝军。 还有呢？ 战狼中队由中国特种部队中的精英组成，装备最精良的武器，模拟外军特种部队战术，不断挑战我军各精英部队，用尽方法重创他们，锤炼他们，特种部队中的特种部队。报告，军中禁止饮酒。 你现在还算是军人吗？ 喝了就能算吗？ 也许。 请问您是哪位？ 我叫龙小云，现任战狼中队长。为什么当兵？ 当兵后悔2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 真话？ 真话。 再喝。 您是想让我酒后吐真言呢？ 你会吐真言吗？ 会。 好。 您想知道什么？ 我想看你喝醉酒什么样。 我从来没喝醉过，我3岁开始喝酒，5岁撞派脸了比我大6岁的男生，12岁酒壮怂人胆，偷看女生洗澡，17岁。 17岁怎么了？你爸不管你吗？ 在我出生之前，爸爸就搬离了我们现在的家，妈妈想要孩子了， 就叫爸爸到家里来，请爸爸喝酒。爸爸喝醉了，就有了现在的我。 你给我笑！ 你怎么又打人了？ 好啊，刚才我们已经开始《战狼》系列的饕餮盛宴了啊。听了这个战狼故事的一开头啊，其实战狼这个第一部诚然没有第二部的影响力那么大，但是票房也不错，5亿多啊。 对，而且它主要我在回顾这个资料的时候就发现说，战狼其实在当年拿到的荣誉是相当的多了。 嗯， 就这个奖项，你看它在当年的，因为15年上的嘛，15年当时就已经在成龙动作电影周上，那我们知道成龙是专门做这个动作电影的一个评奖哈，他拿到了很多的大奖。另外他在华鼎奖，就是来年的华鼎奖50强名单当中，他是第一位。 嗯， 然后接下来，在很多的，比如说大众电影百花奖，他又拿到了什么优秀影片啊，这个最佳新人，这些奖项其实当时啊，好像我们过多的注重了说票房这方面，没有关注到他的奖项已经拿到了非常多，而且在业内已经非常具有影响力了。 嗯，那么其实《战狼》这部电影，我们说它的灵感来源也是很多重的。一方面就是说这个2008年的这个汶川大地震啊，武警也是前往灾区一线去赈灾，他观察到身边那些有责任感、有担当的青年有很多，特别是我们的人民子弟兵。 对对对。 啊，另一方面呢，他也觉得说现在的电影银幕缺乏这样一个啊，这个展现中国就是这个军人情节的啊这样的一部电影。 嗯， 所以他觉得说，哎，好莱坞你能拍是吧，施瓦辛格，我为什么不能，我们军人这么优秀，我为什么就不能当一次英雄呢？ 他一直埋藏在心里一个种子，并不是那个突然之间就出来一个灵感。 对， 他是长期积累的。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其实战狼这是近些年来咱们国内第一部吧，叫现代特种兵的军事电影。 没错，这个定义为什么说准确啊？因为电视剧我们看的不少。 对， 就是，但是有一点啊，电视剧所有的故事，它也有所谓的对某一些这个领域的开拓啊。 嗯， 但是往往很局限。你发现它那个视野格局啊，还是比《战狼》的这个稍微要小一些。 小一些啊，好，接下来我们就再来继续听《战狼》的这个故事，接着刚才那个片段啊，这个故事继续往下发展了。 哥几个，还是快点走吧，我还是感觉不太对劲。 大家注意，有实弹，有实弹，这不是演习。 马上联络指挥部。 报告，机雷设备已表，全部撤离，全部撤离。 这是一场由境外雇佣军发起的、有目的、有计划的武装入侵。上级命令我们停止演习，转为实战。配合武警部队全面封锁边境。龙小云同志，你参与这次作战行动的指挥。 是，我们截获了一段卫星电话通讯，已经证实有外籍雇佣兵入境，而且幕后的策划者很可能是一个叫敏登的国际掮客。 敏登， 他是被冷风击毙的武吉的哥哥。奇怪的是，根据当时截获的信号，他已经入境了，而且就在边境附近。老猫，前海豹突击队队员，参加过2次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退役之后加入了国际雇佣军组织，目前是身价最高的，也从未失手过。他的手下也都是来自各国特种部队的老兵。 敏登派这么精锐的雇佣兵来，就是为了给他弟弟报仇，就是为了来抓一个中国士兵。 敏登是个商人，他亲自入境，和老猫同时出现。事情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 石墨粉， 他们在火箭弹里添加了大量的石墨粉，这种东西只有1/1000毫米，一旦爆炸就会进入电子仪器，造成短路甚至电弧燃烧，短时间内在空气中不会消失，飞机无法进入。 通知相关单位，对丛林实施人工降雨，1个小时内用大雨把石墨粉通通冲刷干净。 是， 我们分析老猫杀害了我方士兵，应该知道我们会封锁边境，所以他现在逃离的路线只有这一条。这片丛林是战争遗留下来的雷区，这里遍布着大量的地雷，会爆炸弹和防伞兵到处都。为避免我方人员伤亡，我建议使用覆盖式轰炸。 同志们， 看着你眼前牺牲的战友，告诉你，这是什么？这是战书，是向中国军人的挑衅。再过6个小时，敌人可能会穿越国境线逃出中原。现在我命令你们，把失去的尊严夺回来。如果在这个时间里你们没有完成任务，我会调动战机，对这片区域进行覆盖式轰炸。我们将要守护的这个地方，终年荒无人烟。如果没有发生这场战斗，我们可能一辈子不会来到这里。这里没有青山绿水，没有金银宝藏，可是在我们军人眼里，这里是最美的地方，因为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境线，是我们必须用生命和鲜血誓死捍卫的地方。现在让我们以军人的尊严宣誓，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 好啊，张总，我们又听了《战狼一》的这个片段啊，这个故事啊是越发的升级了啊，这个演习变成真格的了，是吧？真有这个境外的敌对分子啊，跑到我们的这个国境线上来了啊。 对，这是我们第一次在电影当中见识到这么一个主题，它能够发展和延续了。 嗯，那么这个《战狼》之所以好看呢，与他非常优秀的反派的演员啊，也是有莫大的关系。且不说倪大红老师的这个表演啊，一如既往的非常的司马懿化，是吧？啊，你别说，你这笑声比较曹操啊。 用我的天， 这个能打的这反派也是相当重要啊。 对 对, 对, 对 啊，斯科特·阿金斯啊，这个相信呢、啊，很多朋友对他是非常熟悉。 嗯， 这演员跟张帆同龄啊，1976年出生啊， 对，小我一点。 他这个在各种各样的就是格斗类型的这个电影当中都有非常精彩的演出。 是， 就哥们儿长得也特别精神，特别帅。 嗯， 就是他是可以演坏人，也可以演好人。 对。 那可塑性非常强， 但是一般遇到这个特别能打的男一号的时候呢，他还是作为反派的角色出现的比较多一点。 嗯，他自己有这个终极斗士系列，但是比较注重于就是这种技术型吧， 格斗。 哎，我觉得他演战狼啊也是他捞着了，是吧？ 嗯、 在中国其实有更加广泛的这个人气了啊。 对， 相当能打，而且呢这个他其实对咱们中国很有情结啊，比如说他对李小龙非常的崇拜，对吧？然后跟咱们中国影人也有早期有合作，《黑侠二》当中他就曾经饰演过一名杀手啊，相当不错的一位演员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再来听一听《战狼一》的片段啊，故事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啊，吴京如何啊展开自己战狼中队这个特种兵的这样的威风，来力挽狂澜？ 是什么？十三八，你不会真的死了吧？星星啊，十三八， 妹子也被你咬死了。 谁叫你枪法那么烂呢、啊？ 疼，你不疼吗？ 我忍着。 警方传来敏登的照片，当时他正在和某生物制药机构负责人碰头。 生物制药。 一个月前，我们一家中老年疾病预防中心被商业间谍侵入，成功地窃取了海量的志愿者血液样本和变异病毒的基因数据。如果这些样本和数据落到了所谓的这家国际生物制药公司的手里，那么他们就会根据中国人的基因制造出只在中国人之间传染的疾病，甚至可以让新生婴儿的畸形率达到万倍以上。 基因武器。 好啊，今天我们是开启了系列饕餮电影的第一天，那么我们今天听的是战狼啊，上半段呢我们就把基本上把战狼一的主要情节来给大家回顾了一下， 这是冷锋的第一部啊。 哎，可以说这部电影最大的一个成功，我觉得就是它能够顺利的开启战狼二啊，否则就没有那样一个高峰了。 对， 而且我们说冷锋的这个形象人物形象其实是非常饱满的，在《战狼一》当中已经是成功的塑造起来了。 对， 啊、 这也是有一个很好的就是角色的一个铺垫。 嗯， 因此呢，在第二部里面，大家对他有了更多的感情， 对， 有了更多的关注。 哎，那《战狼二》到底又是怎样的故事？咱们今天一次听个够啊！系列饕餮，您不能走开，咱们听一听《战狼一》的主题歌，咱们一会儿

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多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金秋旅行季自驾最 happy， 有事找人保，安全才放心。 人保直销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定损、理赔、维修一条龙，给你一享尽快好生活。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西二环复兴门桥到西直门桥的南北双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西三环苏州桥到六里桥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风比较大，登山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冷空气的影响，偏北风较强，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今天北风明显，气温在12度到24度之间，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感觉天气比较凉。今天大气透明度良好，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照射强度强。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快乐出击，欢迎各位在短暂的休息过后继续回到北京文艺广播四点有戏，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我们继续来说说今天我们关注的战狼系列。刚才提到战狼第一部的时候已经说过了，战狼第一部呢它确实打下一个很良好的基础，不管是从这个角色本身啊，它带给大家一种这种情感的连接，还是到后来它这个故事的发展它需要一个延续，大家都会对战狼的续集非常非常的有期待了。 嗯， 可以说当年吴京同志来咱们节目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你说他有多少确定性说这个战狼系列一定就能大火就能成功，好像也没有那么多的自信啊。但是后来慢慢跟着他，就是你刚才说的他一步一步的坚实的走，包括他对自己的这个专业性的要求，不管是自己这个角色还是他整个战狼系列当中你看他用到的所有的专业的道具，我们说的就是那些军事装备， 嗯， 这些东西其实也是后来大家对这部电影为什么点赞称道的地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来说明国产电影能拍好。 哎，这个刚才张帆说大家有期待了，但是再期待也没想到啊，这《战狼二》这么棒是吧？获得这个成绩啊，有很多人三刷四刷依然是这个乐此不疲， 要不然那个票房为什么一高再高， 哎， 成了最高？ 对。那么获奖无数啊，咱也不必跟大家赘述了。那今天我们这个饕餮系列呢，就是要跟大家主要把这个电影的情节都要给大家回听到啊。这个电影开头有这么一小段啊，这一小段呢不必细说了，就很多人觉得特别的爽快是吧，犯了一点错误了，这个冷风呢脱下军装啊，其实这才是 真正的一个故事的开始。哎，被卷入到了一场非洲国家的叛乱当中。 对对对 啊，这个故事就是，其实它对于我们传统的来看的主旋律的故事来讲，它是其实是很跳脱的，它的情节是比较新颖的，实际上啊，然后呢，这个冷锋的这个角色，他这个形象也是比较突出的，就是其实他自己能够安全撤离的，但是他就没有忘记一个军人的职责，对吧？重新回到战场来展开救援，而且这个当中他救下的这些人也都很特别呀，是吧？你比如说这个于谦啊，老师的加盟是吧？演了这么一个这个良心未泯，但是熟度极长，又是见利忘义的这么一个小商贩啊。哎，但是后来呢，还是回归到一个正义的这个形象当中啊。其实也是挺出彩的，也比较适合他啊。这可以看出吴京导演的这个他的日趋成熟，在《战狼二》当中是都有体现。另外就是我们看到，吴刚先生加盟。张翰的加盟， 对， 一样给这个电影啊增添了不一样的色彩啊。据说这个吴刚先生彼时这个是又火了一把啊，就是众所周知的，我们说那个电视剧， 对， 哎，他演的这个达昌书记啊，特别特别的深得人心啊，居然成了小小的成了一个网红啊。然后在《战狼二》当中，哇，他去客串这一下啊，马上展现了不一样的军人气质啊。据说吴刚老师也是啊，这个受了伤了。但是坚持完成拍摄， 对自己要求很严格， 哎，很严格啊，还学了不少这个专门的这个， 对，包括射击， 哎， 格斗 都要学习啊。张翰呢，哎，也摆脱了这个说是 总裁， 哎，对对对对对对，霸道总裁这个形象啊，在里边演出了这么一个属于是不谙世事的啊，这么一个富家公子哥的这么形象，但是啊，战争的极端情况的这种磨砺，以及啊，吴京对他的这个帮助吧，也让他在这个电影当中获得成长。 对， 所以你就觉得每一个形象都那么的合适。 对，他有丰满的这个血肉， 哎，所以他不光是他打得好，就是整个故事的展开呀、啊，都是相当的合适啊，节奏也非常棒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回听这部电影《战狼二》的故事，就此开始。 有位， 你输了，彻彻底底的输了。 一年多了 since you came on board. During that time, from Djerba to Tolagnu, I've asked all the chiefs. More than half of Africa, Domeo, Tengwanida, Jega, Sudan. 我一定会找到你，哪怕走遍整个非洲。 哥们儿，少三张。 哎哎，轻点儿。 大家都是中国人，这样好吗？ 哎，我从上个月14号下午3点开始就不是中国人了。怎么着，刚从国内来？看见了吗？现在这局势就是这个价儿。 哎，见过这个吗？ 没见过。 有人说在这个国家出现过， 我真没见过。Hey, boss. Hey, how are you? Smoking? All right, boss. All right.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4点有戏。 物大太极，快乐出击。 好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是《战狼二》的一个片段啊，开始我们今天的《战狼二》的回顾之旅了。 嗯， 说到《战狼二》的这个反派啊，这个弗兰克·格里罗一点也不比这个斯科特·阿金斯弱啊。 嗯，也特别能打。 哎，而且就是《美国队长二》当中，他也演了一个反派的角色，叫交叉骨嘛。 嗯， 啊，这个形象也是特别的狠啊。嗯， 他看起来那个狠劲儿是比那个第一部里面的家伙那个更厉害， 还要厉害啊！因为我们知道漫画里边这个交叉骨，就是是一个特别厉害的家伙， 嗯， 世界一流的雇佣兵啊，也是九头蛇那个成员。徒手打败美国队长数次，你知道，就是在那个漫画当中啊。 所以这个其实他这个演员，这个反派这个演员，这个格里罗啊，他在他的系列作品当中，他就是无数的他参演的作品当中，他的形象好像是比较固定的啊。 嗯， 他就是演这样的角色， 对， 格斗的高手， 对，而且这个狠劲儿啊，也是就是那种有一种阴狠阴狠的， 对对对，他脸上有那个东西， 完全就是他可以演一个泯灭人性的人，这种感觉的啊。那么另外一个配角，这个卢靖姗也是相当出彩。大家知道吗？这个卢靖姗在《无情的狼牙》里边， 嗯， 啊，她是演了这个女主角，一个女警， 警察。 那时候好像还不太显眼的啊。 嗯， 后来这个她其实作品特别有名的也不是很多啊。不过呢，她在就是美剧《绿箭侠》里边也出演了一个角色， 嗯， 啊， 嗯， 那么我们知道，理查的姑妈就是麻花的新作啊。 嗯， 他演的就是那姑妈， 嗯，卢靖姗有了《战狼二》这个宣传啊，对卢靖姗是非常有影响的。他的在中国观众心目当中的这个知名度也好哈，美誉度也好，都非常高了。 哎，那你要知道那个《风去云不回》那歌就那个在卢靖姗的那个怀中唱的啊，那 明明唱的是另外一个角色， 那，很悲情嘛，是不是啊？啊，大家多希望那个时候那就得跟这个医生讨，那才符合这个大家的期望啊。所以也说这个电影的感情线啊，虽然说我们说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啊，于南没能够在这个当中过多的露脸，但是吴京很好的处理这问题。 嗯， 也有说呢，这个情节本来是留给《战狼三》的。啊， 哦， 《战狼二》提前给拍了，是吧？哎呀，压力比山都大呀！啊， 这就是马上都说到系列第三部了。 哎，咱们就来再来听听《战狼二》的精彩片段。 宝贝，这个特别好吃，试一下。 啊！你这孩子， 没事干嘛呢你？人这孩子挺可爱的。 嗯，好消息，王大师打来的电话，明天上午7点，联合国一架救援直升机准时在工厂降落，帮助我们撤离。 一架。 说，所有的中国人全都站到这一边，我们只带中国人，第一批管理层优先，我带大家走，明白了？ All the Africans, please stand this side, please. 路路路路路，放 开！来，开始，动起来，动起来。往那边去。 你怎么回事？ 俺老婆怎么怀孕了？你看看，还有中国人吗？还有中国人吗？ 老林，你给我听好了，都是我们的员工，我都要带走。 怎么带？ 大家一起走，妇女儿童上飞机， 男人跟我走。 老师傅，门口那口袋，您布的吧？ 你也不错。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十四集团军侦察连连长何建国，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南军区特种作战旅战狼中队冷锋，班长好， 金班长。 这些人一小时前还不知道能不能活到明天，怎么那么开心？ 这帮黑哥们儿。无论什么战争啊、瘟疫啊、贫穷啊，你只要给他们一堆火，他们立刻就这样了。雷总，知道，劲儿好，牛得。 好啊，今天我们这个系列饕餮电影，我们今天啊国庆节当天，我们是回顾了。战狼系列啊，一共两部，当然我们更加期待的是战狼三。其实我觉得呀，这个我们应当以这个平常心来看待接下来的战狼的作品啊。我觉得战狼二创造了一个高峰，你即便是你像咱们说这个黑暗骑士三部曲，它作为一个收官之作啊，这个黑暗骑士崛起，很多人说它不如这个黑暗骑士啊，就是我觉得电影创造的这个高峰啊，就是当然电影人他都是在尽其所能，就是 想要攀登更高的， 对，但是很多的客观因素是他主观没有办法去决定。 往往我们看到的续集或者是再下一集，他有可能就不如啊那个高峰他创造的就是那么的显眼。 对，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吴京啊，作为这个这个系列的绝对主创啊，也是说呢，对于战狼三他是非常的慎重的啊，到底这战狼三是一个怎样的面貌？ 我们听了好多传说了 啊，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知道。内幕究竟是怎样的？ 对啊，那我们就期待吧啊！以后我们希望啊，这个再回顾这个系列电影的时候，能一次看完的，那就《战狼》一二三四五六七，是吧？ 嚯啊！你都给排了七了， 哎，不停的这个排下去啊！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最后来听一听《战狼二》的主题歌啊。那么明天的这个四点有戏啊，是香米组合啊，他们的这个电视剧的 加日版， 哎，加日版。那么咱们后天继续咱们赵亮张帆的系列饕餮电影的回顾历程啊。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是赵亮， 我是张帆， 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那敏感的云飞向天，子弹穿过狼烟，